京时间八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进入暑期，不少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到北京游玩，这其中呢，故宫、颐和园、圆明园等景点都是大家打卡必到的地方。最近圆明园的第23届荷花节正在举行当中，上千亩荷塘今年新引进了100多个荷花品种，一共347个品种的荷花为游客带来了一股清凉绿意。今年还是圆明园遗址公园开放的30周年，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圆明园在遗址考古与保护、生态环境整治、文化事业发展、爱国主义教育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那对于想要参观圆明园的朋友来说，了解一些圆明园的历史往事就更有必要了。所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座万园之园的前世今生。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如今的圆明园全称是圆明园遗址公园，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圆明园是由圆明、长春、启春三个园子组成，合称圆明三园，占地大约是350万平方米，总面积大约相当于五个故宫那么大。您要知道，故宫已经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宫殿群了。如此之大的一个皇家园林，建造起来一定得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圆明园最初是康熙皇帝赐给他的四儿子胤禛，也就是雍正的一处花园，建于康熙46年，公元1707年。两年之后，康熙给园子起了个名叫圆明园，还亲手写了这三个字的匾牌，就挂在圆明园的门上方。对于圆明这个名字，雍正皇帝有个解释，说圆是指个人的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是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圆明就是一位明君的理想标准。经过雍正王朝13年间的大规模扩建以及乾隆初年的增建，圆明园在乾隆9年，也就是1744年才算是基本建成。后来在嘉庆年间又对圆明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缮和改建。1814年，也就是嘉庆19年，圆明园达到了它的全盛规模。清朝的皇帝为什么要在京城的郊区建这么多园子呢？说起来，这还跟他们的生活习性有关。清朝的统治者入关以前，在东北过着游牧生活，那里气候非常凉爽。他们入关之后，对北京盛夏的干燥炎热天气就很不适应。特别是在康熙初年，紫禁城发生过火灾之后，为了防火，给紫禁城砌了高高的宫墙。皇宫里头又是院子套院子，住在里面有种身又高墙不自在的感觉。于是从康熙开始，就喜欢另辟一处宽敞的土地来修建园林居住。那这么多郊区的空地，为什么要选在西郊呢？肯定是因为风景好喽。北京西郊有连绵不断的俊秀山峰，山上又有不少泉水，山泉流到低洼的地方就汇成了大大小小的湖泊池沼。早在辽代，帝王就在这里修建了玉泉山行宫， 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武清侯李伟又在西郊大兴土木，其中就号称京国第一名园的清华园。之后，明代的一位著名书画家米万钟又在清华园的东墙外修了座韶园，名字很别致，取的是海淀一韶的意思。明朝这几座园林建起来，西郊就出现了亭台楼榭和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的美景。到了清朝，皇帝也就同样看中了西郊这块造园子的好地方。圆明园被誉为是万园之园，是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劫掠了园中的珍宝，并且纵火焚烧了园中的建筑物。光绪26年，也就是1900年，由英法日俄美等组成的八国联军又一次洗劫了圆明园。这座历经100多年盛世建造的精美园林最终毁于一旦，成为了一片满目疮痍。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圆明园，如今的游客去那儿参观只能看到一些西洋楼破损的欧式残垣，所以很多人会有一种印象，觉得圆明园好像是西式建筑。事实上，整个圆明园主要还是中式的建筑，西洋楼只占了其中的1/10。那对于我们来说，曾经的圆明园到底是什么样子，到底有多美，是不是我们就真的没有机会去领略了呢？您听我慢慢说。关于圆明园的盛世美颜，曾经有官方记录的，这个记录就叫圆明园40景图，它是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由宫廷画师翰林绘制而成的40幅分景图。按照绘法的不同，还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工笔彩绘图，只有一套，原来就存放在圆明园。第二类是墨线白描图，一共有3种版本。那彩色的这一版当然直观效果就更好了，艺术价值就更高一些。如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圆明园40景图的彩色图片，是根据1983年法国学者赠给中方的乾隆原图底版来印制的。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那套彩图现在是在法国。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这套珍贵的彩绘图被侵略者掠走，献给了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后来就存在了法国国家图书馆当中。那除了看这个四十景图，我们还能通过什么别的方式去领略圆明园的美景呢？这就要说到一个叫做再现圆明园的数字修复工程了。近几年来，虚拟现实技术给旅游领域带来了不少新的体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清华大学再现圆明园项目。它以 3D 建模 VR AR 的形式，让游客重返圆明园的盛世之景。从上世纪末开始，80多位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员开始了圆明园的数字复原工程。团队查阅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参考了大量考古发掘信息以及现场测量数据，通过10几年的努力，在收集了10000多件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形成了4000多幅复原图纸，2000多座数字模型，让圆明园的再现成为了现实。 团队的核心成员李功利介绍说，他们的项目跟不少数字修复工程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他们不只依靠简单的贴图形式对建筑进行装裱，而是将建筑的所有细节都复原了，将大量的时间放在了细节上，建筑物的每一个榫卯结构都进行了复原，每个建筑都能拆解成复原的构件。一个单体建筑的数字模型就涉及5000到10000个面，超过2000栋建筑的总场景就是近2亿个面。那这个工程复原出来的圆明园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咱们还是拿西洋楼来举个例子。很多人来到圆明园，西洋楼遗址是必去的地方，尽管是断壁残垣，但那些精美雕刻的石柱至今还是令人惊艳。李功利介绍，从遗址上来看，很多人以为西洋楼的本色是汉白玉的乳白色，其实通过团队的研究发现，被毁之前的西洋楼是个五彩的建筑。根据不完全统计，圆明园库房里有大约200块西洋楼的琉璃构件，颜色非常之丰富，黄色、绿色、蓝色、青色、藕荷色和紫色都有。在建模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残存的构件进行了虚拟拼接，把苍白的西洋楼复原成了当年五彩斑斓的建筑。原本的西洋楼有着天蓝色的屋顶、翠绿的檐角石雕，甚至还有西方圣诞树造型的纹理、花瓶造型的栏杆，简直是令人意想不到。未来这个团队希望能将现有的数据成果跟旅游体验进行深度结合，真正让我们看到圆明园的美到底是什么样子。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圆明园。在如今圆明园遗址公园里大水法的东边，有一尊法国作家诗人雨果的塑像。正是雨果以笔为枪，强烈谴责了英法联军破坏圆明园的暴行。雨果曾经这样评价圆明园，他说，艺术有两个来源，一是理想，理想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就如同巴特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雨果还说，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在放火，他们就是法兰西和英吉利。英法联军不止一次劫掠了圆明园，第一次是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参与和目击过劫掠现场的英法军官、牧师、记者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他们为了抢夺财宝互相殴打，甚至发生过械斗。因为园内珍宝太多，他们一时不知该拿何物为好，有的搬走景泰蓝瓷瓶，有的贪恋绣花长袍，有的挑选高级皮大衣，有的去拿镶嵌珠玉的挂钟，有的背负大口袋装满了各色各样的珍宝，有的往外衣宽大的口袋里装进金条和金叶，有的半身缠着织锦绸缎，有的帽子里放满了红蓝宝石、珍珠和水晶石等珠宝，有的脖子上挂着翡翠项圈。那一次英法侵略者究竟抢走了多少宝贝，已经永远没法说清了。当时英国《泰晤士报》的一则通讯声称，根据估计，被劫掠和被破坏的财物总价值超过600万镑。实际上被英法侵略军抢走和破坏的物件有很大一部分根本就是无价之宝。洗劫之后下令放火的人是当时的英军统领额尔金，那场大火足足烧了3天3夜，烟云笼罩北京城，久久不散。事后根据清室的官员查奏，偌大的圆明三园只有23座殿宇亭阁以及一些偏僻的建筑幸存下来，但门窗都不全了， 室内的陈设也都尽遭劫掠。与此同时，万寿山的清漪园、香山的静怡园和玉泉山静明园的部分建筑也遭到了焚毁。更可恨的是，英国侵略军烧掠圆明园里的安佑宫的时候，因为他们来得突然，主事的太监恰好反锁着安佑宫的大门，所以当时有太监、宫女、工匠等一共300人被活活烧死在了安佑宫里。圆明园陷入一片火海的时候，额尔金居然得意忘形地宣称，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替然震惊，其效远非万里之外之人所能想象者。放火的犯人居然把恶行当成了自己的功绩。在把圆明园里的宝贝洗劫一空之后，额尔金又作为英国代表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获得了巨额赔款和割地。不过额尔金的这种盗贼行为最终也让他不得善终。1862年，额尔金调任印度总督，第二年他就在一场暴风雨中丧生。有人说他是被雷电击中，有人说他是在暴风雨中心脏病复发。总之，这位罪孽深重的贼是遭到了报应。事实上，英法联军的第一次洗劫还没有让圆明园彻底毁灭。同治皇帝曾经试图修复圆明园，以供慈禧太后居住，但开工不到10个月就因为财力枯竭被迫停修。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西郊的几个园林再次遭到了劫掠。这一次清政府对圆明园完全失去控制，土匪地痞也来趁火打劫，把园子里零星分散的建筑、木桥的柱子、桩子都锯断了，用大绳拉倒，园内的大小树木也被砍伐殆尽。据说当时的清河镇上木材堆积如山，交易繁忙，而圆明园内则是炭场林立，树枝树根全都被烧成了木炭。清朝灭亡之后，圆明园的遗物又遭到了官僚、军阀、奸商的巧取豪夺。废墟里凡是能当作建筑材料的东西，从地面的方砖、屋瓦、墙砖、石条，到地下的木钉、木桩、铜管道等等，全部被搜罗干净，断断续续拉了20多年。经过了火劫、木劫和石劫之后，圆明园的建筑、林木、砖石全都荡然无存了。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圆明园。不少朋友看过一部叫做《火烧圆明园》的老电影，还有前几年成龙的动作电影《十二生肖》，里面都涉及到了圆明园的流失文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十二兽首。我们节目也提到过，今年的4月，一个疑似圆明园流失文物的青铜虎蝇在英国进行了拍卖，最终以41万英镑，约合36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这条消息也再次引起了外界对圆明园文物的关注。那些流失在异国他乡的圆明园文物都有多少？又是被谁收藏在什么地方呢？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副会长刘洋，从2005年就开始搜集圆明园文物的流散信息，还出版了一本《圆明园流散文物图录》，谁收藏了圆明园？刘洋介绍，清朝的皇帝几乎把最珍贵的文物和典籍都收藏在了圆明园中， 从故宫和避暑山庄的收藏数据可以推算，圆明园文物总数保守估计在60万到80万件，说100万件也不为过。流失文物的去处分为国内和海外两大类，但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说，流失海外的文物都是顶尖的，而且占到了总文物的80%以上。大约40%已知的圆明园文物被收藏在法国的枫丹白露宫、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以及英国、日本、挪威等国的大小博物馆、美术馆，其余的则是散落在私人手里。这其中法国最大的王宫之一枫丹白露宫还专门建造了中国馆，集中陈设来自圆明园的3000多件文物。2015年3月这个中国馆还遭到了一次盗窃，15件重要文物被盗，大多数都是来自圆明园的文物，其中还包括被称为镇馆之宝的珐琅麒麟，以及乾隆时期的景泰蓝镶嵌瓷瓶。枫丹白露宫的发言人说，窃贼在清晨6点潜入，逗留不足7分钟后便逃之夭夭，显然这些窃贼是目标明确，有备而来的。不过在海外博物馆收藏的圆明园文物总体来说来源比较清晰，还算比较容易考证，至于那些私人收藏的圆明园文物，想要寻到踪迹就更困难了。更令人惋惜的是，有一些文物在收藏过程中还遭到了损毁，比如王羲之的游牧帖，是被认为是王羲之草书中最杰出的作品。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游牧帖流失海外，藏于日本广岛的安达万藏家中，后来就消失在了广岛原子弹爆炸当中。再说到大家最熟知的12生肖兽首，目前12个兽首中已经有8个回归了祖国，而蛇首、鸡首、狗首、羊首依然下落不明。其余的流失文物要么静静地躺在异国的博物馆中，要么辗转于各大拍卖行和收藏家的手中，回归之路漫长依旧。听完这些关于圆明园的历史之后，如果您再去参观游览，大概会更有感触了。今天关于圆明园的往事咱们就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郑少秋为电影《火烧圆明园》演唱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谁令你威风扫地，谁令这火光四起，恨意冲云际，谁无怒愤不敢同悲，曾滴了多少血泊，才断了天公剑起，用我心力剑其转万世，其转万几，不想纵是这天地，欲了家屋也欲了冠美，大火当中血欲满园，为你死正一要为你，还莫这火的震撼，能令我子孙记起，自会醒到何来爱慕，为何受欺，多少血汗。